英美法等八国航班周六起禁着陆香港。 新增38宗确诊，当中20宗属无症状感染个案。 哈萨克示威演变成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是2022年1月6日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跟大家讲下呢，昨日特首林郑月娥讲紧就是说在周五星期五凌晨起呢会收紧多项的防疫措施。就为期会是14日的，包括就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六点之后会禁堂食啦，食肆会收紧每台的人数上限。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主题乐园等等呢一啲嘅处所咧会关闭，另外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嘅康文设施咧，亦都会暂停开放噶。医院、院舍会系暂停探访，咁多个大型活动，好似而家话香港单车节会取消啦，啲演唱会亦都系宣布延期。咁呢个都系因应咧而家 Omicron 嗰个嘅情况，见到包括就系话嗰个测量师感染嘅个案啦，寻日特首就话嗰个传染途径系未清晰，亦都话怀疑有多条嘅隐形传播链咧喺社区嗰、那个就系、是、其中一个有今次呢个收紧嘅理由嚟嘅。嗱，政府就话咧系采取快狠准嘅措施啦，重锤出击啦，希望短暂嘅阵痛可以咧系令到呢个病毒传播咧系可以压抑到嘅咁样，希望就话农历新年之前可以压抑到疫情，等市民可以系正常外出。另外啦，学校方面而家暂时课堂都系维持正常嘅，公务员方面亦都系唔会话有在家工作嘅，暂时都系咁样嘅。你又点睇1872-31咧？对 Omicron 嘅情况，对于一啲收紧咗嘅防疫措施，你又点睇？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受影响嘅业界呢，或者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做开食肆嗰类？头先讲到话医院院舍暂停探访，你又点睇？1872-31，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局长，先讲下先，而家你哋最新评估个疫情，其实寻日就形容系一触即发啦，第五波疫情，而家系点样睇成个医疗系统嘅压力又如何呢？点睇啊？ 嗱，而家咧，當然咧，琴晚即係有一個最新嘅發展咧，就係我哋咧就將嗰位即係測量師咧，係喺屯門住嗰位咧，佢嘅即係行蹤，同埋咧另外一位嘅即係嘅即係確診嘅人士，即係話個機組人員個媽媽嗰個咧，其實咧就我哋揾到係大家都係同一個時段咧喺綠田園餐廳嗰度咧係食過嘢，咁所以咧即係似乎咧嗰、那個即係個案追蹤嗰度咧喺呢方面咧就更多咗資料。咁但係咧亦都雖然多咗資料啦，咁呢個當然係變咗個源頭咧係清晰咗，但係咧亦都唔等於係冇風險嘅，因為咧而家我哋就最主要咧嗰兩個最大嘅風險位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同一時段喺綠田園食嘢嘅人士啦，咁呢個當然我哋都一路係繼續個案追蹤辦公室喺度追蹤，咁但係我哋都呼籲咧係曾經喺嗰、那個時間咧，綠田園食嘢嘅人士咧，其實咧就係、是、請佢哋咧係盡快咧係去做一個強制檢測。咁呢個係第一啦。而第二個風險位咧就係、是我哋都覺得係嗰個印容啊，因為那個印容咧其實就佢亦都係去過佢另外有一個宿舍啊，咁亦都而家我哋一路追蹤緊，睇下佢係有冇接觸到咧其他嘅印容啊等等。咁所以呢度咧我哋都係即係呼籲，亦都係同咗即係印尼嘅大使個嗰大使館嗰邊咧，亦都係同佢哋聯繫咗噶啦，希望咧係呼籲咧係即係啲印容啊，或者係當時去過維多利亞公園啊等等嗰啲人士咧，其實咧都係盡快咧係出嚟做強制檢測啦。一方面就係令自己安心，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亦都係希望咧可以。如果真係我哋係有社區入邊咧係有呢一啲嘅即係隱形傳播鏈嘅話咧，我哋係可以盡快係揾到。咁所以如果你話係而家個評估嘅話咧，喺個社區入邊咧仍然咧可能係有一啲潛在嘅傳播鏈咧，我哋係唔知嘅，因為咧呢一啲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去過好多地方嘅嚇，有啲係食肆啊，有啲係其他地方。咁我哋咧係即係。 而家喺个从当然一方面系从个追踪我哋咧，我哋系继续落力咁去做。咁但系亦都系呼吁咧，呢啲人士咧，如果系去过呢啲地方，我哋嘅新闻公告咧，我都讲咗出嚟啦，就系尽快咧去做检测咯。 嗯，嗱，寻日咧见到政府就形容啲措施系快很准啦，亦都话希望系重锤出击咁样嘅。不过见到咧，同第三、第四波嘅措施嚟比较咧，起码有两样就有啲唔同。譬如过往嘅曾经停过课啦，亦都系曾经即系呼吁个公务员系在家工作嘅，今次都冇呢个安排嘅。点解个标准上唔从严啲咧？尤其是小朋友而家好多都系未打针，有机会出现一个跨家庭嘅传染嘅途径喺呢度出现嘅。点考虑咧？呢个又 系其实咧就我哋都特首咧，其实琴日咧都系解释过噶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都停咗课好耐，咁亦都系对于小朋友咧嗰个身心咧，其实停课咧都唔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嚟嘅。咁但系当系一个好高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冇其他选择啦，都系要咁做。咁喺现阶段咧，其实当然一方面我哋会密切留意嘅，我哋亦都即系特首亦都有同教育局咧，亦都系讲咗咧，就佢哋喺学校嘅即系一个即系预防啊、预防感染嘅措施啊，各方面咧一定要加紧啦吓。咁一路咧，而家咧，我哋都密切监察嘅。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咧就喺公务员在家工作嗰方面咧，其实就而家咧都已经系开始咗，大家可能喺食晏啊，或者系喺即系嗰个即系开会啊嗰啲咧，如果系如非必要咧，咁咪我哋尽量都会用视像啊咁，咁已经即系启动咗呢个，咁亦都当然咧有好多其他而家嘅服务啊，或者系我哋都有好多嘅工作咧，都係需要公務員幫手，所以喺現階段咧就未有呢個決定。但係咧，我哋亦都覺得咧，我哋推出嘅其他嘅措施咧，其實喺減人流嗰方面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咧喺社區咧係會有一啲隱形嘅傳播鏈，咁一方面我哋係盡力咧係去切斷佢啦，從一個公共衛生嘅手段。但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係有好多好多人流嘅話咧，咁就呢個對於嗰個爆發性嗰個嘅就會更加強，嗰個咧亦都個風險會更加高嘅。咁所以我諗都多管齊下咁樣去應對咯。 嗯，不过我见有啲教育团体咧，譬如教育评议会都建议，系咪就算唔系停晒免授课，起码都可以系半日课，咁佢哋个安排就好啲啊，起码唔需要安排午膳啦。呢啲系咪可以即系可以做得快啲咧？另外就系譬如儿童接种方面咧，其实科兴疫苗早前已经系话批准咗可以俾三岁以上嘅人接种噶嘛，不过实际就系、是、即系都要即系政府再去拍板啦咁样。呢、这个点解迟迟仲未去俾佢哋早啲年纪轻啲嘅可以打到针咧？点解等咁耐嘅呢个？ 两方面咧，一咧就系话，我相信教育局咧都会同佢哋嘅持份者咧一路沟通，喺即系翻学啊，系咪维持啊，系咪即系翻半日啊，定系点样样呢啲嘅决定嗰度咧，会即系因应一个疫情咧，佢哋咧，我相信咧，佢哋都会即系继续一路持续咁去监察住，同埋咧睇下适当会唔会有任何嘅调整嘅。咁至于系其他你头刚才所讲咧，琴日我喺记者会咧都有提过，就系话系嘅，我哋嘅科兴咧，其实三岁以上咧，其实我哋都而家从一个专家委员会嗰度咧，已经系建议咗政府咧系可以开打噶啦。咁但系咧当然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同埋政府顾问专家咧，佢哋咧较早前咧开会咧就系、是、都系觉得循序渐进啦，首先系打咗十二岁以上先，咁然之后下一阶段咧就打再细个啲咁样样嘅。咁而家咧喺呢个情形咧，其实咧佢哋都会加快咧系去尽快咧系去开会，然之后咧就系、是、作出咗呢个决定咧，咁我哋都会尽快安排嘅。 预几时落实到咧？同埋不过就算打都系打科兴嘅呢个。 呢个系当然伏必泰咧，就其实佢哋未有向我哋申请话佢哋系可以即系将嗰个年龄降低，咁我哋都会系密切同佢哋继续沟通嘅。咁但系起码而家科兴如果系嗰、那个联合科学委员会咧，佢哋有咗呢个建议咧，我哋会尽快做嘅。 嗯。 嗱，而家咧，我见话即系打咗针嘅人咧，可能会病征会少啲啦，入病毒量唔高啦，变咗可能会唔会就系反而令到嗰个隐形传播嘅情况会更加严重咧？如果有啲行业而家就譬如打咗针就唔需要再做检测嘅，有冇需要日后就算打咗针都要加密检测，又会针对边一啲行业系嚟紧可能要咁做咧？ 其实我哋都系以风险为本啦，吓，即系例如一啲高风险或者系高暴露风险嘅一啲嘅行业啦，例如喺机场工作嘅人士啊、机组人员啊、以所谓检疫酒店嘅工作嘅人士咧，其实佢哋已经咧系嗰个检测咧嘅次数咧已经去到咧系隔日一次啊，咁呢个咧都系已经系好密嘅。如果佢冇打针啊，更加要每日一次添。咁当然咧，而家随住 Omicron 呢个变种病毒嘅发展啦，同埋咧系更多数据出嚟咧，当然我哋嘅即系专家啦，同埋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卫生署同事咧，我哋大家都会系即系继续一路密切去留意呢啲最新嘅科学数据，以至到睇下咧，我哋而家现有嘅情况咧无论系检测啊、检疫啊，以至到系我哋疫苗接种啊等等呢啲咧，有冇需要调整？但系现阶段咧，我觉得咧，因为香港咧，我哋嘅疫苗接种率咧，其实咧，整体打第一针咧都系大概系70%到。虽然咧最近咧，其实个情况咧都系有好转嘅，就因为大家去打针，因为例如第一剂即系嘅，我哋嘅总剂次都已经超过1000万剂啦。咁而第一针亦都系每日咧都系過去嗰幾日啦，最少都係有10,000，例如好似琴日咁啦，有18,000+嘅，咁啊打第三針啦，都係有17,000+。咁呢個現象咧，我哋希望咧係繼續持續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你話打第一針，只係得大概72%，咁即係都有成30%嘅人咧係未打針嘅，咁所以我諗大家就未打針嗰啲就盡快咧係出嚟打咗先啦，未打第三針嗰啲亦都盡快出嚟打咗先。至於我哋喺檢測方面咧，係咪需要部分嘅加密咧？其實我哋風險為本，有好多咧其實已經加密咗嘅，例如我哋喺嘅檢疫嘅期間咧，無論喺檢疫酒店咧，其實我哋嗰、那個檢測嘅次數咧。即係例如即係回港嘅人士咧，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加密咗多次咁樣加密㗎啦，已經。 Okay.頭先因為都提到最主要尋日一啲收緊嘅防疫措施，包括就係話食肆，譬如六點之後啦，夜晚六點之後就禁堂食嘅。咁見到呢啲快很準嘅措施，對於業界咧都有唔少影響。譬如餐飲業啊，黃家和啦都有提到話係即係措手不及，亦都提到話可能會令到好多臨時工冇工開嘅，關注政府會唔會俾一啲補貼啊。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亦都提到話啊，係咪要每間酒吧最少要賠翻10萬呢？你覺得喺佢哋有啲要停業，有啲營業時間晚市堂食方面有影響嘅，需唔需要喺補貼嗰度係俾佢哋咧？又合唔合理咧？尤其是農曆之前好多食肆其實都生意多嘅，本身係點睇呢一方面呢啲訴求？ 其實今次咧，我哋嘅決定咧，就係、是、都係一定係要盡快咧係切斷咧係社區嘅傳播鏈嘅。咁我哋亦都明白到咧，即係其實餐飲業界咧一路咧都係同政府咧係都係合作啦嚇，同埋咧係喺嗰個防疫抗疫措施嗰度咧，大家咧都係好配合嘅。咁當然今次咧其實大家都唔想嘅，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咧係一個長痛不如短痛。咁我哋希望咧係可能今次我哋希望快很準嗰個嘅落嘅措施咧係重嘅。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可以喺一個嚟緊例如14日，我哋希望咧將嗰個疫情咧係可以控制到。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喺即係新年嘅期間咧，都係可以咧希望啦嚇，當然啦係做翻生意啊，或者係大家全港市民都會有翻一個。在新年的期間呢控制到疫情呢，在新年呢都會有個較安全的環境底下呢可以歡度佳節咯。 如果多過14日就未必是短痛的了，那這個情況會不會多一些補貼或資助他們呢？要 當然呢，現在我們就未能夠去講話這個疫情呢是會去到幾耐的，但是起碼呢現在我們首先呢就會是 呢啲嘅措施咧就係14日啦，但係我哋咧係喺七日度咧，我哋咧都會咧係檢視，即係嚟緊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咧會係點嘅。 嗯，見到咧而家同 Omicron 就要鬥快啦，話要咁見到其實今次唔同嘅業界都有對於政府喺個責任上咧有啲睇法，譬如覺得喺外防輸入方面咧係有漏洞嘅，即係譬如話員工喺即係家居檢疫自己走出嚟，咁可能係佢哋責任多啲啦。不過今次起碼有一個空姐就係佢係跟政府嗰個嘅豁免檢疫，咁啊傳染咗俾自己同住嘅兩個屋企人嘅，咁呢個就涉及到政府容許機組人員有豁免檢疫同埋家居隔離嘅措施。是不是政府的措施有防疫疏忽，这个位置是不是政府的责任，又有没有需要因为这样而赔偿给一些业界呢？ 在我们即是政府的措施来讲呢，其实而家喺我10月31日嘅记者会咧，其实运防局嘅常任秘书长咧，佢都已经解释咗，就即系点解要有第一，就点解喺嗰个运作嘅需要咧，系都要有呢啲措施啦。第二咧就系而家咧已经系收紧咗咧，系即系一啲所有嘅机组人员咧，其实佢翻嚟咧都系需要咧，系头嗰七日咧都系要去喺指定嘅检疫酒店嗰度咧系去做检疫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就係收緊咗。咁對於特首昨天都講咗啦，對於個人或者係佢公司嘅嘅一啲嘅責任咧，我哋政府咧亦都係要求佢哋咧係要交報告。咁如果交咗報告之後咧，佢哋嘅調查報告啊等等咧，我哋就會即係繼續咧會係嚴肅咁樣去處理呢件事嘅。 但政府是一路说即准许一些机组人员做一个家居检疫家居隔离方面有没有责任呢？ 我想这个其实就运防局都已经解释了，这个呢都是在不是所有的机组人员，而是呢是只是在一些货机的本地的机组人员的一个安排。咁当然呢一个嘅豁免都唔系冇条件嘅，其实系都有一定嘅条件。咁只不过咧而家呢啲嘅条件咧系冇遵守到。咁呢、這个当然你话而家佢哋立刻都已经系改咗啦吓，已经系将嗰个嘅機組人員翻嚟嘅就一定咧係要去一個檢疫酒店嗰度，咁啊呢一個已經係處理咗噶啦。咁、 okay. 但係係啦，就係嗰個而家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咁樣。 好啊，另外我都想問啦，追蹤方面啊，之前話望月樓嗰、那個即係驚傳播開去啦，咁結果都要用咗成4-5日先揾齊嗰啲密切接觸者，我見用好多方法嘅，一啲就信用卡付款記錄會睇啦，八達通嗰啲會睇啦，另外一啲訂座記錄會睇啦。其實整體成個追蹤能力上面有冇嘢要再加強？有啲人話提到安心出行要用一個實名制嘅，但又點樣去平衡到一啲市民個私隱考慮咧？咁呢個有冇諗法嘅？ 我諗我哋其實咧由我哋疫情開始咧已經咧係對於個案追蹤咧係非常之重視嘅，因為呢個咧都係喺成個公共衛生我哋去即係打呢場仗，同埋咧係喺內防擴散嗰度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嚟嘅。咁其實一路咧都已經係有即係不斷咁加強啊。嘅即係我哋嘅措施啊、人手啊、同埋方法啦、啊，同埋亦都有即係擴大我哋嗰、那個密切接觸者嘅範圍，例如好似而家例如有啲即係密切接觸者嘅即係家居嘅同住嘅人士啊，咁或者有啲我哋叫做次密切接觸者咧，其實都係需要去檢疫中心，然之後係停留4日啦嚇，咁亦都係做。做咗檢測咧，先至可以咧，係即係出翻嚟。咁所以我諗呢方面我哋一路咧都會繼續咧係去檢視下，睇下有冇一啲更好嘅方法。而現階段咧，我哋覺得每一次嘅情況咧，我哋都係即係更加係快咗。同埋咧，因為喺個案追蹤辦公室嘅工作嘅人士咧，有好多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紀律部隊嘅同事嚟嘅。咁所以佢哋對於呢啲個案追蹤咧都有一定嘅經驗。咁喺呢方面咧都係要大家配合嘅。一方面就

酒吧、健身室等表列处所要关闭。 英美法等八国航班周六起禁着陆香港。 新增38宗确诊，当中20宗属无症状感染个案。 哈萨克示威演变成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疫情相关，见到在 Omicron 威胁之下，不少市民都是即系更加出咗嚟系打针。见到连续两日话系超过18000人系打第一针嘅疫苗啦，咁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咧，睇翻网上面嗰个嘅资料都见到有基本上系爆满啦。譬如而家睇翻，譬如港岛西湾河体育馆啦，香港大学驻港怡医院嗰个嘅中心啦，另外九龙两间，譬如晓光街啊、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咧，起码我已经见到个网页上面咧显示去到20几号咧，都系一个爆满嘅情况啦，已经预约爆满啦。咁嗱，见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都话同意食物及卫生局咧系进一步采购伏必泰疫苗嘅，咁确保本港疫苗供应充足，亦都话会留意市民接种嘅情况啦，有需要会增加容量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聂德权局长。头先就讲到话，即系而家啲嘅疫苗中心咧，见到个预约情况都好爆满。其实而家够唔够容量俾一啲市民去打针噶？好似预约都有困难。 系啊，我哋都见到咧，就打针嘅热度咧就提升咗。咁我都喺度呼籲咧，就事實上都係要盡早打針嘅。咁我知道咧，有一啲都睇到話，因為打針都會感染啊，咁樣咁打嚟做乜嘢咧？咁樣咁我諗我都喺度重申翻咧，就最重要咧都係保護每一個人嗰個嘅健康嚇，生命最重要。咁所以其實打針咧就係即係保障我哋減低重症同埋死亡嘅風險，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兩種疫苗都係有效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啦，打針咧就亦都係可以咧係減慢嗰個傳播嘅速度，咁所以咧亦都減低將來咧喺社區裏面咧有嗰個大爆發嘅機會。咁所以我哋高嘅接種率咧係好重要嘅。咁就所以咧就係我哋亦都最近呢一個咧就採取呢啲嚴厲嘅措施咧，亦都係因應咧就係嗰個即係有個案有爆發嘅風險。咁所以咧就需要有一啲短期就嚴厲嘅措施，希望能夠可以咧係防止呢一波疫情嗰個爆發。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嚟講，即使可能打針，你仍然都係會受到影響。咁但最重要一點都係打針係減低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嘅風險咧，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嗰個疫苗接種上面咧，就我哋現時嚟講有10间嘅疫苗接種中心啦。雖然個數目咧係比舊年年底嘅時候咧係少咗，但係咧佢哋嗰個開放嘅時間咧係延長咗，亦都係1星期7天咧就朝八晚八去做嘅。咁所以喺個容量上咧就亦都係減少咗，唔係話太多。咁現時嚟講咧，我哋都係透過預約啦，個情況都係踴躍嘅。目前嚟講，我哋見到嘅港島區嘅預約咧都係比較爆滿。咁現時嚟講喺九龍譬如喺荃灣嘅林士德，喺元朗咧就即係仍然有呢個預約嘅地方。咁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都見到嘅，而家預約咗去接種疫苗咧，就個過程都係順暢嘅。咁雖然人多，咁但係咧平均嚟講咧就都係1个钟头之內咧都可以完成曬所有嘅程序。咁我哋每日咧就每间疫苗接种中心咧仍然都会有嘅即日筹，因为都系照顾翻咧，特别系一啲老人家，佢哋未必会识得上网预约咧嚟去做。咁每一间中心咧就除一啲私家医院之外咧，就每日都有预大约300个筹嘅。咁所以咧我都呼吁啦，就希望咧就如果系可以预约嘅，就喺网上先预约咗，咁就比较稳阵啦。另外咧就变咗即日筹嗰啲咧，就尽量方便老人家咧。就可以去到個中心嗰度咧，攞即日籌就即日咧嚟去接種疫苗。咁我哋嚟緊咧都睇到個需求大咧，就我哋都有一啲措施嚟去安排嘅，包括有幾方面咧。第一咧就係我哋目前嚟講即係我哋嗰個預約嘅時間開放嘅時間咧，我哋嚟緊咧就會開放多一個星期。 就預約，咁變咗等咧就可以大家早啲啊預約到個時間咧就會比較放心啦。第二咧，我哋而家都會喺翻現有嘅一啲疫苗接種中心或者係13間公立醫院裏面嘅接種站咧，就會再睇睇咧就加翻多一啲嘅接種間啊，即係話咧喺現有嘅中心或者係接種站裏面咧就增加嗰個打針嘅能力。咁第三咧就係我哋都睇緊就按翻嗰個需求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多開翻多一兩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咁呢個我哋即係部署好之後咧，我哋都會同翻大家交代。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做嗰啲功夫咧。咁而家現時嚟講嗰個接種嘅途徑咧，就一就係嗰十間嘅疫苗接種中心。二咧就係喺13間公立醫院裏面咧，就嗰個疫苗嘅接種站。三咧就係喺私家診所裏面咧，就有1000間嘅診所咧係打科興疫苗。亦都有8個嘅私營醫療機構，24個點咧係可以打復必泰疫苗嘅。咁另外咧，我哋有流動接種站啦。現時除咗一個流動接種車之外咧，就聽日咧就第二個用一個貨櫃車嘅形式咧，貨櫃嘅形式咧嘅接種站咧都會開始。咁呢一個咧就都係可以方便到喺屋邨啊啲老人家咁咧就可以落樓就可以打針。咁呢啲功夫我哋都會繼續做嘅。咁最重要咧都係大家即係用一個合適嘅途徑啦，就咁就有序地咧就去接種疫苗。 頭先阿局長講到話會開多一個禮拜喺個預約系統俾人預約啦，係幾時開始做啦？同埋點解只係一個禮拜呢？因為譬如你話即之前公布過，譬如疫苗氣泡嗰啲，去到2月20幾號就開始係實施嘅嘛，即係希望多啲人打針啦。點解唔開多啲等人哋預約有條數計咧？即係預約啊，大概幾時打到針又可以滿足到疫苗氣泡嗰個嘅需求咧？咁同埋你其實而家2月24號就要做疫苗氣泡啦，有啲人係未打第一針啦，有冇計過每一日呢啲中心其實要應付幾多未打第一、第二針嘅人嘅？ 第一咧就係我哋現時嚟講咧，就係睇網上咧，我哋開放咗未來嗰三個星期嘅預約嘅時間嘅。咁我嚟緊咧都會開放多一個禮拜，咁即係話咧就可以預約未來四個禮拜嘅時間。咁我哋最主要嚟講咧，因為譬如你仍然有一啲咧係會預約第一針嘅，咁預約第一針嘅時候，同時咧會預約埋第二針嘅。咁中間嚟講咧就隔21日或者28日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開個時間咧都要預翻，就係咧就如果係預約第一針，我都要保證佢有預約到第二針嘅時間嘅。咁所以變咗我哋開嗰度咧，始終都有限制。咁所以相信咧，就如果開未來四個禮拜咧，都應該可以比較足夠，亦都可以睇到咧究竟嗰個即係需求嘅情況係點樣咧。 局長，但開長啲唔係更加好咩？等佢哋更加預到第二針係幾時 book 啊？ 係，但我頭先所講嘛，我仍然都要照顧有一啲咧，佢哋係預約第一針嘅時候咧，我一定係要先咧就係俾到佢有第二針嘅時候嗰、那個有嗰、那個預約到嘅時間嘛，所以我唔可以開得過分長嘅嚇。咁就另外頭先你所講到嗰、那個即係喺 2月24號同疫苗 二月廿四號嗰度，我哋嚟緊嘅時候咧都要有七個禮拜嘅。咁現時嚟講咧，我哋嗰、那個即係疫苗嘅接種率咧，就而家大約係73.4%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現時嚟講每一日咧喺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喺一日嚟講咧就係、是、復必泰加埋科興咧。大致上嚟講，我哋可以處理到40,000針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就最近呢幾日咧，我哋每日打到38,000針嘅，咁所以咧就嗰、那個需求咧，基本上都係同我哋嗰個供應咧就係、是、即係差唔多，係每日處理到嘅嘢。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翻呢個數咧，就變咗嚟講計翻每個月咧，喺復必泰同埋科興加埋咧。其實是超過了有大約是120萬針到一個月可以處理得到。咁所以嚟緊我哋會睇翻呢個需求咧，就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如果我哋嚟緊我哋再研究緊，可能會計劃咧開多一至兩間嘅疫苗中心咧，咁會再增加個量嘅。咁每個月大約可以打到120萬針，咁就所以你計翻個數咧，就處理呢個第一針同埋第三針咧。大致上個時間上都係足夠嘅。 開翻一兩間係咪都係 頭之前咧，即係關閉咗嗰啲體育館嘅處所嗰度開翻，同埋係咪都揾翻過往啲醫療機構要重開翻，要幾耐咧？ 嗱，其實咁樣嘅，因為以往嚟講咧，就我哋喺嗰啲疫苗接種中心咧。嘅營運機構裏面呢就有七間呢其實都係醫管局去營運嘅。咁就其實佢哋由去年二月底開始至到年尾呢差唔多十個月時間呢就佢哋都係去營運嗰個中心嘅。咁我哋調整咗整合咗啲中心之後呢就其實就醫管局嗰度喺個疫苗中心嗰度就退咗場嘅。咁變咗因為你知啦而家都係個流感啊各方面啲高峰期呢就醫院嗰個需求都好大嘅。咁所以變咗騰返啲人手落去呢就可以集中返喺醫院裏面個服務呢。咁現時喺我哋中心裏面呢就係、是、都係我哋一啲私營醫療嘅機構嘅營辦商。咁呢一方面我哋都同佢哋一路配合得好嘅。 嗯，即係所以要重開返要幾耐到可以最快。 我希望喺兩個禮拜之內。係啦。 頭先就講到話即係希望都方便啲老人家去打針啦，咁有流動接種車啊等等呢一類貨櫃啊等等呢啲措施。不過我見到喺預約系統方面咧，雖然係有啲中心，譬如頭先啊局長提到話荃灣林士德嗰邊啦，同埋其實睇網上面元朗都仲有啲位啊可以打到針嘅。不過對於一啲長者嚟講，可能真係未必太方便，如果要跨區，甚至有啲可能去到元朗啊相對遠一啲啦。對於喺啲九龍或者港島嘅市民嚟講，短期之內點樣方便佢哋可以打到針？頭先講咗一啲措施，但係唔知幾時做到噶嘛咁。另外就係譬如打一二針嗰啲，會唔會可以優先過打第三針咧？喺預約方面會唔會有啲咁嘅行政安排俾佢哋？ 我哋嗱，如果係長者嚟講咧，最主要咧就一咧就係嗰啲中心裏邊咧都係有即日籌嘅，即係都係預留咗每日咧都有300個即日籌。咁有啲中心佢能力上如果可以處理得到咧，我見到都多過300個嘅。咁就所以我都鼓勵啦，就如果一啲能夠預約嘅，咁就預約咗去，咁變咗喺即日籌上邊咧多啲俾翻啲長者嚟去用咧，咁呢個就亦都會方便到佢哋啦。第二咧就係喺個醫院個接種站嗰度咧，因為其實好多都係喺醫院裏邊咧去復診之後咧就喺醫院打針嘅，咁嗰度其實都係有好多長者嘅。第三咧就係我哋嗰個流動嘅接種站，即係流動嘅接種車或者係個貨櫃咧。就佢哋都會去到唔同屋村嘅地方，譬如我聽日嗰個第二個流動接種站咧，就都會去到黃大仙嘅。咁去嗰啲地方咧，都係應該喺啲屋村裏面啊，亦都會比較多咧係長者嘅。咁所以呢啲嘅途徑其實咧都係方便到長者啦。另外咧就亦都長者嗰度有比較多咧係打科興疫苗嘅，我見到。咁其實而家我哋有超過1000間嘅。嘅診所咧都係打緊可以打科興疫苗，咁所以其實去診所嗰度打咧，亦都係一個方便嘅途徑嚟嘅。咁所以我見到譬如近排咧，就私家醫生嚇，私家醫生每日咧打個針數咧都係超過12000嘅嚇。我哋以前比較少人打嘅時候咧，一日可能打2000-3000，最近咧每日打到12000針嘅。咁嗰度其實仲有空間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診所嗰度打，亦都係一個途徑啦。咁所以就有幾個途徑加埋，其實都係會方便到長者嘅。另外就你講到話第一針或者係第三針嗰度咧，我哋就冇咁樣區分嘅，因為咧就其實咧就成個疫苗接種計劃咧就開展咗好耐㗎啦。我哋由二月底開始，又已經有十個月嘅時間嚇，咁就一路都推動鼓勵大家咧去打針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到目前為止，咁希望仍然未打第一針嘅咧，都盡快去打針啦。咁但另一方面，有一啲佢哋打完咗兩針已經夠6個月嘅話咧，咁喺嗰個保護力方面咧，咁亦都需要打第三針。咁所以我哋同時間都要方便佢哋去打嘅。咁、 okay. 我見到而家就每一日咧就喺個第一針、第三針嗰個分佈上咧都相若嘅嚇，即係好似尋日咁，第一針打咗18000。第三針嘅咧有17000咁樣嚇，咁我哋會睇住個情況嘅。 Okay. 但整體嚟講，如果你要喺疫苗接種中心嘅容量增加，有冇諗過佢哋開放時間再長啲咧？頭先提朝八晚八嘅，會唔會可能有啲開到午夜嘅時分？咁你整體嘅容量咪多啲咯？可唔可以咁做咧？又 我諗呢一個咧就而家目前嚟講咧就1星期7天就朝八晚八咁去做咧。都已經好盡㗎啦，因為你要諗咧，就開放時間係朝八晚八啦，但係實際上即係工作人員要翻到去中心去準備咧，其實係更加早嘅，因為其實每日咧朝頭早咧翻到去中心嘅時候咧， 都係有嗰啲疫苗會送到佢嗰度啦，就準備好啦，咁跟住就開啦。咁另外咧，就每日中心完咗之後咧，就再要做好啲善後啊，咁就再準備聽日嘅。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喺嗰個中心裏面咧有兩類嘅工作人員啦，一類係醫護團隊，咁另外一啲咧係行政人員。我諗醫護團隊嗰度咧。亦都要睇返嗰個人手啦，同埋呢就個工作時間嘅，咁所以目前嚟講就即係去返每日朝八晚八呢個時間呢，其實都係對市民嚟講都係方便嘅。 嗯， 但我相信最重要都係即係有序地大家都即係睇到願意去打針，咁我哋就喺成個流程上安排呢係順暢，咁我哋會再即係睇返個情況呢去調節翻啦。 OK， 嗱，局長啊，尋日嘅防疫措施咧就冇提到即係冇講到話包括咧公務員在家工作呢一樣嘅。咁啊，見到都有啲考慮就話特首都提到話在家工作公務員即係不完全實際啦，亦都話係一個艱難嘅決定啦。係咪嚟緊第五波應該無論如何都唔會考慮呢樣嘢？ 嗱，我哋就當然啦，我哋嘅防疫都係要一路睇住個情況咧。但公務員咧，今次我哋冇去安排在家工作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今次呢我哋喺個公務員群體裏面呢，我哋現時嚟講係 96% 嘅同事呢都係已經接種咗一針，咁就打咗疫苗嘅。咁第二呢就係、是、我哋亦都喺個抗疫工作上面呢就其實有好多功夫都要做嘅。咁所以呢就你話如果係即係啲同事在家工作，咁可能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工作方面係都或多或少會有影響啦，唔單止淨係防疫啦，同埋我哋都想公共服務可以繼續維持㗎嘛，即係唔會太過影響到市民啦。咁但係我哋本身嚟講都內部採取咗措施嘅，即係包括譬如話即係錯開嗰個返放工時間啦、食飯時間啦，同埋開會嘅時候盡量呢就係、是、減少呢個人員嘅聚集，有啲嘢可以做即係 online 做 zoom 嘅，咁因為我諗經過咗一段時間呢，好多人大家都會習慣呢一方面嘅嘢，同埋呢就係、是、一啲大型嘅活動啊等等嘅呢就亦都取消延期，同埋呢就唔參與呢，咁就喺呢一方面嚟講其實都係可以達到嗰、那個即係防疫嗰個目的。咁最重要呢就係、是、即係、就是、我哋都希望成個公務員團隊啦大家喺防疫嘅保護之下呢，就但係咧，仍然可以處理好多同防疫有關嘅工作，你見到每一日可能嗰啲圍封嘅都係通宵咁做啊咁樣，其實背後都有好多同事即係默默工作嘅。 Okay. 咁就大家都係緊守好崗位，咁但係就嗰、那個做好防疫都係緊要嘅。所以頭先我所講嗰啲措施咧，其實都已經常態化咗㗎啦。 好啊，唔該曬聶德權局長。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講到疫苗接種方面嚟緊都會有啲新嘅諗法啦，包括就係話可能喺短期之內，頭先提到可能兩個禮拜咧就有多一兩間新嘅疫苗接種中心可以係開翻，等到即係多啲人可以更加容易預約嘅。繼續方便大家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簡先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各位聽眾同埋觀眾， 係啦，請講。 咁我本身呢就係、是、從事呢、這個盲人按摩工作嘅，咁亦都自己即係做咗一間小型嘅呢、這個盲按摩工作室啦。咁事實上呢喺呢段時間呢係我哋算係比較旺嘅季節嚟嘅。咁最慘的一樣嘢就係政府琴日突然間宣布話要停嘅話呢，對於我哋成個業界呢都係相當影響嘅。咁好多預約咗嘅嗱，今日已經要嚟啦，今日嚟唔到嘅已經基本上佢話停14日，我相信按照過往嘅經驗咧，肯定唔止停14日，最低限到28日嘅啦。咁喺呢度咧，亦都想講下政府咧會唔會好似過往咁樣有少少補貼俾我哋業界，因為我哋業界咧好多都係呢個自雇人士，即係做一個就有一個，唔做咧就冇噶啦。咁對於我嚟講咧，手停就口停噶啦，咁嘅情況啦。 即系而家你哋，譬如你嗰个盲人按摩工作室咧，有几多嘅员工？同埋头先你话手停口停，系咪即系意思呢段时间停咗工就即系都冇得出粮俾佢哋咁噶？ 冇噶啦，因为我哋系做一个，即系有一个啫。咁我哋而家有大概两至三个嘅呢个员工喺度咯，咁嘅情况啦，同事喺度啦吓。 有冇计过生意因为呢14日而生咗要损失几多咧？ 冇噶啦，即系起码嗱一个起碼唔見咗一半嘅，即係嗱，我哋停咗就絕對冇得做啦，因為成間鋪都唔俾開啦。咁成個月嘅營業額咧，起碼就跌咗一半以上噶啦。其實好多時 在这一年之中呢，我们是今年的，我记得是年初七到今过了去的农历年初七到我们开返呢，咁所以而家要去到差唔多清明先至回復翻大概七成嘅水平，咁而家逐步逐步先至回復翻呢個疫情之前嘅水平嘅。咁但係好可惜，而家一停嘅話咧，將來再開翻，我哋都要起碼有兩三個月嘅時間再適應嘅啦。所以其實就變咗好慘啦。我哋嘅業界咧，全部都係因為絕大多數係自雇嘅。咁啊自雇嘅話咧，除咗我哋嘅即係員工咧打工仔冇得補之外咧，就算上一次俾30,000或者15,000俾我哋嘅呢個按摩店咧，按摩工作室咧，事實上都係夠交租嘅啫。其實其他嘢都補，即係都補償唔到我哋任何嘢噶啦，咁嘅情況啦。 暫時就冇聽到話真係政府有一啲嘅補助，不過我聽到唔同嘅業界都有啲咁嘅訴求啦。你希望補助幾多咧？如果真係14日停嘅話， 起碼真係補助翻，即係我哋睇下。計翻我哋嘅營業額幾多，咁去計算就比較好少少嘅情況咯，係啦。咁其實另外我都想講一下嘅，即係琴日公布咗，我都睇咗成個幾招啦，好奇怪。第一，點解學校唔停課？因為學校嘅話咧，按照過往經驗，就算按照內地嘅經驗都好啦，嚇、一有呢個新冠肺炎封城嘅話咧，其實學校一定要停課，因為佢哋嘅細路仔咧免疫能力係相當差嘅。咁一旦感染咗咧，即係其實嗰個感染風險都係相當高。 Okay. 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奇怪，冇人講嘅，我聽咗咁多都點解大型商場唔停咧？好、 okay. 多人啦，我而家銅鑼灣大把大型嘅商場，點解仲？其實仲係人頭湧湧㗎。 OK， 多時間所限，同阿簡生兄到呢度講到商場同埋啲學生唔停課，佢都關注嘅。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表示生意额将会下跌2%至3%。他指出，不少食客取消了早前的订位。面对酒吧要停业，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说，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政府需要负责，业界就因此要埋单。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每日新增输入确诊个案介乎20宗至40宗，最近有爆发望月楼食肆群组和北角空姐群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昨天在记者会上形容，目前确诊者的入院数字呈现海啸式上升，北大屿山感染控制中心的800张病床，眨眼间已经有340多位确诊者入住，如果每日都新增40-50宗确诊个案，相信几日之后就会饱和，所以政府已经是重启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照顾病情比较稳定的病人。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空姐群组9名相关密切接触者，原来早在星期日已经登上海洋光宝号前往公海，和大批乘客一同在邮轮上游玩。卫生防护中心及后得悉情况，要求提早一日结束行程。邮轮寻日朝早折返启德邮轮码头之后，9个人随即被安排落船，乘坐专车前往竹篙湾检疫中心进行检疫。全船大约3700人，亦都要即时接受检测。其後獲准落船回家等候結果。有乘客表示，郵輪提早返航未免掃興，但為了配合防疫，認為有關安排妥當。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星期一完成宣誓上任，大約20名新任議員昨天下午到深圳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見面。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引述夏寶龍提到立法會的未來工作，夏寶龍強調在行政主導之下，立法和行政機關是互相制衡和配合的關係，但是重在配合，又要求立法會回歸本位。夏寶龍又提出對議員的5點希望，包括不做橡皮圖章，而是給予政府善意誠懇的批評。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擁有多年歷史位於中環的一間找換店宣布，因為受到全球新型肺炎疫情打擊，在下星期四結業。昨日早上網上流傳找換公司的通告，指出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和影響，無奈決定結束營業，並且衷心感謝顧客過去的長期支持。其後找換店職員回覆電話的時候證實結業消息。職員說，找換市民和旅客大減，連續2年錄得虧蝕，收入較疫前大幅下挫90%，無奈之下只能夠結束營業。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本港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出現多代傳播，政府大幅收緊社交距離限制。社評說，今次疫情雖然是來得突然，講到底仍然是因為防疫工作不到位， 現在距離農曆新年不夠四個禮拜，政府施展辣椒亡羊補牢，希望在過年前控制疫情，能否如願仍然是一大疑問。這個春節可能又要在疫情籠罩之下度過。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政府宣布明日起大幅度收緊防疫措施，估計疫情隨時影響農曆新年。根據去年的經驗，年宵市場的安排在臨近舉行之前仍然存在變數。政府昨日的記者會亦都沒有提及與年宵市場有關的方案，難免讓以投到檔位的花農大感憂心。社論說，政府有必要為年宵市場的舉行方案設下公佈日期，以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轍。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講到，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若然是要跨越農曆新年，那不知道何日方休。市道蕭條並非杞人憂天的估計，特區政府眼下需要為兩件事作出周詳考慮，其一就是怎樣做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工作，其二就是要推出保就業之類的經濟援助計劃，好讓被迫停擺的行業雇主和雇員有喘息的空間。這個是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下午在深圳會見了第七屆立法會部分議員，希望議員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真正的民意代言人、高質素的管治者、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社評說，新一屆議員應該以這五點希望為明確指引，盡職履責，開創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啊，由于有车辆着火啦，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封咗慢线嘅，龙尾排到去丰力楼。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啦，由于有汽车着火，咁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咁反方向去荃湾都有八卦龙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尽量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因为由于有汽车着火，咁车龙排到去丰力楼噶。咁反方向去荃湾都有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落桥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落桥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啦，较早前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需要封闭嘅九龙塘达之路啦，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系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同埋德雅中学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景泰苑。哥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北架山道。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苑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美松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太阳底下 仲有乜嘢新鲜事？ 用丰年虾测试海水入面有冇重金属？ 伊利莎白中学救生会中学， 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有污染物嘅水啦，就摆落一个养咗丰年虾器具入面，就去观察呢个丰年虾作出嘅反应，即系佢可能系开始冇共生晚啊，或者系甚至死亡啊，咁样就去睇呢一个水质嘅情况。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22年1月6日，周五起晚市禁堂食，酒吧、健身室等表列处所要关闭。 英美法等八国航班周六起禁着陆香港。 新增38宗确诊，当中20宗属无症状感染个案。 哈萨克示威演变成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又講咗一啲尋日政府公布嘅最新嘅防疫措施，內防方面呢就係、星期五啦凌晨開始啦，為期14日嘅就係、是、譬如食肆啦，晚市禁堂食啊，6點之後咁亦都會收緊一啲食肆嘅同台人數嘅上限啦，譬如 B 類食肆就每台係限住兩個人嘅啫。頭先亦都提到一啲嘅表列處所係會關閉嘅，酒吧啊、健身中心啊、美容院、按摩中心等等咁。其實外防措施都有公布到嘅，尋日就譬如話禮拜六凌晨生效嘅，就話期14日啦，就話向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印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咧係實施一個地區航班嘅熔斷機制，禁止所有咧係從頭先講嘅呢啲地方啦嚟香港嘅民航客機。嚟到香港嘅，咁嚟轉機嘅人力都唔得啦，咁同時都限制咧，係曾經逗留過呢8個地區係超過2小時嘅人咧，係登上任何民航客機咧，係嚟到香港嘅。咁政府都話可能會影響到一啲買咗機票啊嘅或者翻嚟香港嘅香港居民嘅。咁但係都話因為疫情嗰個急速惡化咧，如果唔採取措施咧，係會影響到大眾嘅安全，亦都會令到之前嘅一啲防疫工作咧嘅努力咧係會前功盡廢嘅。咁所以就會有呢個嘅行動嘅。你又點睇對一啲內防同埋外防嘅措施？1872311，有歐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请讲。 你好，就因为嗰啲而家话食肆啊嗰啲都禁堂食啦，六点之后，听日开始，咁咧就其实对我哋市民都好大影响啦，因为近年尾系啦，咁但系咧，我谂嗰啲业界嗰啲人士都好受影响啦，除咗飲食业啊，同埋其他啲处所啊，就算譬如。佢哋可能會即係頭先你哋都講啦，佢哋可能會要求有政府有啲補償賠償俾佢哋啦，佢哋都好無辜嘅，係嘛？咁 所以你都贊同嘅，你覺得要？ 其實佢哋好慘嘅，如果你繼續停落去咧，好似半年前咁，大家都唔想嘅，佢大家都冇工做，咁都好慘咯，佢哋都。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呢次嘅源頭咧，應該係國泰。嗰邊引發出嚟嘅，咁國泰嗰、那個，我唔知佢哋管理層點樣去控制嗰啲機組人員啦，或者佢哋有啲 notice 都唔頂，即應該係有啦、但係佢哋啲機組人員可以咁樣違規，唔可以話即你淨係炒咗佢就冇事咯。我覺得應該高層嗰啲應該係自己，即嗱佢國泰已經係蝕錢㗎啦，可能佢哋都唔會作出。啲咩賠償到俾啲處所，就冇理由由我哋納税人係負呢個責任咯。我覺得應該國泰嘅高層或者阿林鄭都試過一個月唔出糧啦，或者嗰啲高層唔出啲 dividend， 或者佢可唔可以即係唔出糧嚟賠償俾呢啲處所咧？冇理由由我哋納税人去負責咯。 明白，即係高層睇下講緊國泰航空公司頭先啊，歐女士講緊，佢哋係咪都要負責咧？即係提到會唔會喺個薪金上面會即係有唔出糧啊等等呢啲嘅建議咧咁。仲有李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李生， 早晨， 係聽到聽到，請講。 係啊，我都覺得頭先位女士都講得好啱啊。咁第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哋係業界係卡拉 OK 嘅，咁我哋已經係好守規矩，係咪先？咁我哋守規矩冇用㗎喎。如果國泰嗰啲嗰啲人係咁樣，基本上呢我哋嘅業界呢就做得幾好都冇用。如果 好似头先嗰位女士话斋，佢应该国泰应该系作出赔偿，啊，赔翻俾我哋业界所有人。 嗯， 如果佢哋唔作出赔偿嘅，系咪应该有个重罚咧？ 嗯， 啊，如果佢哋又唔重罚又唔赔偿嘅，个个人好似佢哋咁样，香港嘅疫情几时完呢？ 嗯。我想问下阿李生，你而家做卡拉 OK， 其实啲客系翻晒嚟未嘅？同疫情之前去比， 都系得六七成嘅啫。 嗯， 吓、啊、咁如果你话好似未疫情之前嘅，梗系唔同啦。但系而家我哋啱啱叫做好啲，咁又俾佢哋搞到咁样，即系我哋觉得就系话源头喺佢哋嗰度嘅， 嗯， 佢哋应该出嚟负责， 吓、嗯 啊、作出赔偿。罰則要重，如果唔係設置係咁樣嘅，香港就一定永久都唔會有好轉。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都係一個業界，其實係卡拉 OK 業界嘅人士嚟嘅咁。嗱，另外都想請一位咧美容業界嘅人士講下，即係今次呢個措施內房方面嘅措施咧，話為期14日嘅，包括就係話關閉美容院呢一啲嘅表列處所嘅。電話旁邊有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叶世雄，讲下今次呢、這个即系话周五啊八号起凌晨开始就要关闭啦，呢、這、一个包括美容院在内嘅表列处所。其实事前有冇听过，如果喺 Omicron 嘅威胁之下，有可能去到呢一步咧？ 冇啦，除咗喺即系星期一嗰个政府出嚟澄清咗个系谣言嗰个咁嘅信息之外咧，之前都冇听过话即系会停业嘅。 所以業界都冇同政府有傾過嘅，近呢段時間 冇嘅，冇嘅冇嘅，一路都冇呢一種嘅溝通嚇。 嗯，所以你即係咪尋日公布你先知道嗰個反應又點樣咧？業界 係啊，尋日先公布，整個業界嗰個反應都係好錯愕，亦都真係好憤怒嘅，因為其實即係唔係話事前有冇傾嘅呢個問題，而係我哋覺得個方法係咪用得啱，即係每一次即係。即係容我咁講，即係大家都覺得係每次都揾嚟呢十幾個行業嚟制期，其實嗰個意義喺邊度？即係你都可能你都聽過喺疫情期間喺前面嗰年幾兩年，即係我哋美容業界其實俾特首啊或者係前司長我哋都讚過好多次，佢抗疫嘅做得好好。即係我哋都係一路都係守住即係零確診嘅。咁我哋都冇諗過點解停業又有我哋份咧？即係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啊？即係犧牲咗依一班咁嘅從業員，佢哋喺過年前即係冇生計。咁其實呢個意義喺邊度？我哋真係諗唔明。成個業界其實都好憤怒。 嗯，不過政府尋日喺記者會都提到一啲原因，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咩睇法。譬如佢話疫情喺一日之內急劇變化啦，社區出現啲傳播個案啦，即係顯示社區或者有隱形傳播鏈等等啦，亦都話希望全力係壓制市面嘅人流、社交活動同埋人群聚集嘅。如果係想到呢個嘅目標嘅話，可能真係要向你哋一啲表列處所去埋手，係咪咁樣咧？又？ 我哋真係當然認同大家要全力去壓制嗰個疫情擴散啦。 嗯， 但係個問題都有方法噶嘛。咁點解你唔係全香港停業，或者係呢十五個行業又唔係另外十五個行業咧？ 嗯， 你都有套機制或者有套邏輯噶嘛。即係我哋，即係有啲行業其實長期擺咗599F， 究竟係為乜咧？我哋低温擺落599F， 都係被判斷認為我哋危險，但係用咗年幾兩年時間，疫情過咗咁耐，大家都睇到我哋個行業並唔係一個高危嘅行業啊！因為我哋甚至係比好多行業，即係嗰個確診嘅情況，我哋完全係即係嗰個叫防御功夫做得好噶嘛。 嗯， 咁點解都係有我哋份嘅？即係我意思係犧牲要有價值咯。要有原因咯嚇。 OK， 而家業界嚟講啦，即係美容業好多時候都係啲預約咗嘅客噶嘛，點樣處理咧？咁短時間就即係其實聽日咧就已經係話要要關閉啦嗰個情況，你點樣處理啲客啊？而家 其實就一片混亂啦，而家因為點解咧？其實係一月係最高峰期，即係過年前咧嘅預約係最多最滿嘅，咁亦都係好多其實喺聖誕期間已經做咗好多大型嘅啲 promo 啊，即係嗰啲咁嘅促銷優惠，其實係好多客人預約。咁基本上我哋睇好多行家呢段時間都係滿曬嘅預約。咁而家咪一片混亂啦，今日就逼爆曬啦，即係好多消費者都想快啲可以過年前做多次啦，即係大家喺過年前開得翻都未敢樂觀。咁於是乎咪呃曬啦，今日做好多都話做到半夜噶啦，做12點前啦。 咁但係都冇辦法消化曬咁多嚟緊嗰啲預約㗎啦，咁唯有我諗消費者會體諒，顧客都明白，其實我都好無奈嘅。 嗯，有冇計過即係頭先都講到話臨近新年，即係比較旺啦，咁大家都想可能新年前靚靚咁樣打扮啦，咁有冇計過生意會損失幾多咧？呢段時間要閂門嘅時候？ 粗略咁估計啦，其實我哋就唔係比較旺呢段時間，係全年最旺嘅時間嚟㗎啦。咁就我諗有最少有三幾十億嘅損失嘅，因為即係我哋唔敢落觀新年前開得翻咯，即係已經係計一月份嘅損失，我諗都超過三十億㗎。 你哋預會唔止停十四日，即係。 你睇翻過往經驗咯，老實講，你大家即係用當討論咁，你認為 Omicron 真係可以絕跡嘅咩？ 嗯， 即係佢呢種咁嘅傳播力同埋佢嗰種即係嗰個擴散嘅方法嘅闊度，其實即係你喺全世界都睇到呢個現象。即係你今天有雙位數字嘅個案，你就停咗佢，你覺得十四日後會變零？ 嗯、 我哋都唔敢睇小呢一隻病毒咯嚇。 OK， 阿葉世雄打斷你先，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 好， 特別交通消息就係龍翔道車輛著火，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慢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澤安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講一次嚇，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慢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澤安村。咁就係話龍翔道車輛著火，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好啦，继续问翻阿叶世雄啦。咁你头先都预可能 Omicron 都会维持一段时间，亦都相信唔会十四日咧就可以完到啦。而家要停呢一啲即系呢啲表列处所要停业，有咩打算呢？有冇谂一啲长远少少嘅方法，定系都杀得嚟太近啦，即系太快呢件事未消化到嘅消息咧？定 其实都要有长远打算。其实我已经提出咗有个长远打算，就系譬如你599F 啲表列处所，因为每次影响都系佢哋啊。咁你會唔會有套機制？究竟乜嘢行業會擺落去，或者擺咗落去嘅行業有咩情況之下可以抽翻出嚟咧？即係可能喺幾耐都呢個行業都從來冇確診嘅，會唔會抽離呢一個表列，唔好令到佢哋每次都有份失敗咧？嗱，呢個係長遠嘅，即係我覺得唔可以每次青紅不分青紅做法，咁就係599F 啦，咁樣係你哋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長遠政府真係而家都唔係長遠，我諗迫切地要諗噶啦。但係佢影響入面嘅行業係非常長遠咯。即係我哋舊年已經停咗半年噶啦。即係諗下，我諗同埋呢一個短期嘅就係政府應該係真係要補助呢一班臨過年前俾你哋打爛曬飯碗嘅從業員，佢哋每個人都有家庭。即係可能政府唔覺得有啲行業佢可能社會嘅必要性唔係咁高。但每一位員工、每一個經營者，他們背後的家庭對他們的工作，這個必要性都是絕對很高的。 點培法呢？是不是好像之前防疫抗疫基金那種培法呢？即是每個行業 起碼出糧給夥計咯，我覺得起碼現在過年，下個月就過年了，起碼出糧給夥計好不好？即我覺得你真的即不能夠停學，你就照顧大家那個心靈的身心。其實這班停工的人都身心都需要健康，佢哋屋企人都要開飯噶嘛，起碼出糧俾佢哋咯。我哋政府要呢個月糧一定要出噶啦。 即係實報實銷就唔係話具體每間美容院賠幾多咁，唔係冇有冇啲諗法？ 我覺得實報實銷係最好嘅，因為大家都睇到 NPF， 即係冇得點你噶嘛，係咪？即係大家啲員工都係出緊糧噶嘛，咁你起碼呢個月出咗糧俾佢哋過年先啦。大家成日都話年關難過，咁呢個年你又問下依幾十萬嘅從業員，佢屋個幾十萬個家庭個屋企係點過嘅咧？ 整體呢一波疫情，你自己估計業界美容院會唔會再有幾多部分嘅美容院要倒閉咁嚟？ 今次咧個消息係嚟得好突然，同埋大家好錯愕嘅。我係啱啱琴日發生啦，其實我呢琴日到而家個電話其實都冇停過，收到嗰啲從業嗰啲個情緒係好低落嘅。即係個鬥志係好消沉嘅，即係大家都覺得點解又會搞我哋呢？同埋真係喺過年前咁樣，變咗呢一次嗰個咁突發嘅，同埋大家完全冇預計嘅嗰個心理打擊好大，我哋都擔心有好多人即係採取放棄嘅態度。你知道中國人有時過年成日都做埋過年先啦，咁其實過完年叫過年全部都做啦而家，咁過完年會點呢？我哋真係都唔敢樂觀，即係擔心嘅呢個係。 Okay. 但至於嗰個情況係點，我哋就唔想喺度妄策啦，費事再進一步即係加深大家嗰個擔心。 OK， 好啊，唔该晒叶世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萧乐文，好。 好啊，叶世雄咧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主席嚟噶，同我哋讲到业界情况。头先佢都话希望有一啲嘅赔偿啦，尤其是起码俾翻人工，可以即系等啲员工可以过年啦，等等嘅咁。啊，又有黄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早晨，请讲，系。 就咁啊，嗱，我唔系一个业界，我唔系美容界嘅。 嗯。 但系我就觉得咧，嗱，卡拉 OK 就无可厚非啦，因为个个拎住个麦喺度唱，就大家口沫横飞咁样，就会好容易传染啦。但系美容一个美容同埋一个盲人按摩，佢哋都系单对单噶嘛，咁大家都系戴住个 mask， 然之后每做完一个 case， 佢哋都应该 clear up 佢哋自己嗰个范围，然之后第二个入去噶嘛。咁我就觉得呢个单对单嘅行业咧。就应该俾翻条路佢行下咯， 即系风险觉得低啲。你而家做美容，即系譬如做 facial 嗰啲咧，有冇需要除口罩嘅过程噶？有冇噶？以你所知， 咁你你要咁讲，咁就算嗰个人除咗口罩，即系嗰个 client 自己除咗口罩，但系做嗰个人咧系戴 mask， 如果佢哋怕嘅，可以戴埋 face shield 噶嘛。 嗯， 咁佢做完一个就换一个，系咪啊？咁佢 key up 个环境咯。咁大家即係你做嗰個人啊 ，perform 嗰個人啊，就自己戴 face shield 同埋戴 mask。咁你做 facial 嗰個人咧，佢雖然唔戴，但係即係大家即係都應該俾翻條路佢哋行下。我相信單對單咧，係嗰個感染力係唔係咁大咯？同埋你嗱，你咁耐以嚟美容業都冇出過事㗎。雖然我唔係一個業界嚇，我唔係嘅。 但你而家覺得，譬如即係喺個賠償，業界方面希望有啲賠償啦。你又點睇咧？呢一方面又 咁嗱，你如果真係咁樣斷咗人哋嗰、那個即係生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揾即係賺錢嘅辦法咧，咁你話即係政府就真係要諗下，人哋真係靠個年尾咧嚟賺多少少錢，但係而呢個機會都冇埋喎。 嗯， 係咪啊？总之我觉得单对单的盲人的按摩啦，今朝有一个盲人的还有按摩和那个美容呢，单对单我就觉得如果他们业界自己是守规矩的 perform 那个人他戴 mask 戴埋个 face shield 的，那我相信呢就是正如我们我是医疗的，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那我们日日都对着这么多case 啦，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们呢 fully gang up PPE 和我们戴 face shield 戴 mask，咁我哋都即係 touch wood， 我哋暫時守住啦，係咪？咁所以 perform 嗰個人，佢如果都能夠遵守紀律，佢自己戴好個 mask， 戴好個 face shield， 咁你做嗰個人咧，就應該俾佢，即係應該俾佢哋一個機會。 Okay. 去賺啲錢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佢最主要都係覺得，譬如美容啊、按摩呢啲一對一，如果又做好曬啲安全措施，戴曬口罩甚至面罩嘅話咧，覺得都應該俾條路佢行，就未必即係要關閉曬呢啲處所咁樣嘅。因為今次都話健身中心、夜店、美容院、按摩中心呢啲十五類嘅表列處所咧，喺星期五凌晨生效，為期14日就要關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将会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并冇决定停课同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会唔会调整上课时间或者加强学校嘅预防措施。佢又话，目前有好多服务要公务员协助，已经推出其他措施减少人流，政府会多管齐下应对疫情。他说收紧措施的决定是希望尽快切断社区传播链，想做到长痛不如短痛，透过快狠准的措施在14日内将疫情控制，让业界在农历新年期间可以做生意，市民可以在较安全的情况下欢度佳节，政府稍后会检视实施情况。至于会不会推出安心出行实名制，陈肇始说政府重视个案追踪，认为是防止扩散的重要手段，会一直检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天后庙道41号翠联阁、九龙塘又一村达之路落景楼和北角和富中心15座完成强检行动，在所有接受强检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跟进没有人应门的个案。

嗰個唔係直線上升，如果真係控制唔到，佢去到第五、第六、第七波，佢都唔係用一個直線上升上去嘅，而係一個比較我哋叫做唔係海嘯啦，一個好大嘅浪。咁而要將呢個大浪唔好冚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崩潰咧，得幾個方法嘅啫，就係要將個接種率提高。而重中之重咧，就要提高個老人家嘅接種率。我今朝再專登睇一睇香港八十歲以上幾多少，打咗得22%。70到79岁就啱啱50%，60到69岁就67%。咁如果即系 Omicron 喺呢个社区大爆发咧，或者系安老院老人住嘅地方嗰度爆发咧，伤亡最惨重就系呢一批人。咁所以我哋当然第三针系有用，一定要做。咁但系其实我哋真系要将我哋个叫做焦点睇一睇呢一班老人家系点样样可以将个覆盖率增加。咁我再俾翻啲數據啦，喺新加坡政府琴日幾個部長都出嚟再即係同整個社會或者世界啦講佢哋而家點樣應對呢個 Omicron。Omicron 喺新加坡已經開始擴散啦，咁佢已經去到2000几3000宗，即係2250宗到啦。咁第一個好消息咧，就係佢哋好有經驗嘅，佢所有啲數據都好準確，佢就唔係就係睇個有幾多宗，係睇個有感染之後佢究竟係需要啲咩幫助。但係佢得三個人要氧氣嘅啫，而嗰三個人要氧氣咧，都係三四日就可以斷咗嘅氧氣，唔需要呼吸機。亦即係話喺一個社會，當你嗰個接種率嗱，新加坡係講90%，老人家我琴日聽到啲部長我都哇好犀利，你哋97、98%，某一個群組係95%啦，即係大概老人家都係95%，所以佢先至會得到將呢、這個新冠肺炎嗰個死亡率，一開始嗰陣時候兩年前咧就2至3%，而家佢係壓縮到係唔夠，即係1000个都唔夠1.5个，即係1.5个到啦，即係大概係咁樣樣。咁而 Omicron 大家都知佢有兩個特性，第一個就是我哋好驚嘅，就係佢傳播率真係好快，佢嘅 doubling time 即係由即係1个变2个，2个变4个一路上去咧，係大概用2至3日嘅，就所有嘅經驗都係咁樣樣。即係如果我哋香港譬如嗱，呢一段時間大概係單位數，當你有8、9个啦。咁如果我哋咩都唔做，2、3日之後，你一路乘落去咧，到下個星期已經接近100宗噶啦。一百宗，你到100宗嗰陣時係嗰個概念係200宗、400宗，跟住800宗、1600宗一路咁樣上。咁即係點解而家拉緊曬，好似好大嘅代價？當然好大嘅代價咧，就將呢個時間咧買翻嚟，等啲市民而家知啦 ，Omicron 嚟啦，願意打針嘅你都要去打。咁其實你見到市民真係嘅，過去嗰兩日打第一針嘅真係即係再上升得好急速啦，大概18000针，但都唔應該滿足於呢下嘅。其實我哋真係要擴大，同市民再講清楚，呢啲真係未打嘅，快啲去打第一針。 Okay.嗯，因為見到Omicron 無論世衛也好啦，或者唔同專家都好啦，都話嗰、那個出嚟個病徵可能輕微一啲嘅。其實對於香港控制成個疫情，會唔會反而係仲難咗咧？因為難咗去辨識到嘛。喺成個防疫政策方面，又需唔需要再調整？而家嗰啲收緊嘅防疫措施又夠唔夠咧？針對呢個情況， 其實我哋都收緊得好厲害噶啦，即係喺24个钟头之內去到呢一步咁樣樣。咁我哋就唔應該即係叫做即係進退失據啦，就睇一睇而家究竟用咗呢一招大概個情況係點。但係用咗呢一招就係買翻啲時間，咁即係講翻去打針嗰個覆蓋率，第一針係重中之重係老人家。咁第二個咧就係啲細路仔啦，因為你都知科學委員會上次開會仍然話等一等，睇下小學生、幼兒生打唔打得到科興。咁我而家已經同衛生署啲同事講，我哋要盡快同我哋科學委員會嗰啲同事再傾呢件事情，希望喺呢幾日就會得到一個共識，係要將呢個年齡下調到去5岁啦，最低限度或者3岁。咁、那個好處喺邊度呢？因為而家都知道細路仔喺呢個 Omicron 嗰個爆發裏面咧，唔淨止佢哋會受傷害啦，因為美國因為佢個基數大嘛，咁所以雖然喺細路仔個病徵係比較輕微啦 Omicron， 但係都開始見到嗰啲細路仔死亡啊、入醫院啊、ICU 等等。咁我哋啲同事啦，喺美國啲，佢話女生你唔好同我講話將兩針 BioNTech 拉長啲可以減低心肌，我哋冇時間嘅，我總之要打入去。即係佢哋去到咁惡劣嘅環境，因為佢已經死咗80几万人啦，一個國家死80几万人係一個驚人嘅數嚟嘅。咁嗱，如果你將嗰個轉翻做香港咧，香港要死几万人咧，我哋一個香港人大概有40个美國人到啦，你除一除你都嚇一跳啦。咁我哋可唔可以承受呢一個咁樣嘅死亡？ 數字咧，我諗香港人就唔會忍受到要死幾萬人咁誇張嘅數噶啦。嗱，咁所以咧買到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要盡快做兩件事。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一定要開放多啲，而家遠遠係唔夠嘅，因為過去嗰幾日咧，佢已經去到呢個容量嘅極限啦。咁市民其實而家要排隊啊，我睇到原來14日都 book 滿曬，係唔能夠接受。咁所以政府已經開始做緊嘢，但係亦希望我哋做快啲，唔好話開咗兩間三間。總之你睇到個市民嗰個意願係幾多，你就一路貼近佢嗰個意願係幾多。 嗯， 即係總之佢要打嘅，總之係要打肯打嘅，喺一個星期之內都有得打。 你目標係希望開多幾多間咧？咁 我唔知道，因為我淨係知道而家咧打第一針係18000，我自己希望咧就推到，如果真係市民咁乖，去到30000個人打第一針。我一講第一針嚇，第一針係最關鍵嘅第一針，因為而家啲知道 Omicron 你打咗第一針已經可以將嗰、那個即係重症係減低，如果兩針更好啦，三針啊更妙啦，我哋叫做，但係嗰個第一針係最關鍵性，咁所以重中之重就係第一針。咁如果能夠推到30000針，我都琴日喺唔同嘅電台講過，你30000針，如果每日啊。而香港人嗰個紀律又好，明白個 Omicron， 明白所有嘅代價咁大嘅代價，點解就唔用一刻推到30000針第一針每一日？咁你30日之後咧，就接近100000，亦即係將香港人而家有500000人到啦，打到去到600000，咁嗰咧就貼近嗱貼近85%-90%。如果你去到嗰刻咧，咁同新加坡仍然係一段距離，但係就唔係差得咁遠。咁新加坡嗰個經驗咧，你就可以借鏡，因為琴日我聽佢啲部長講，佢個 Omicron 已經開始喺社區大規模傳播，係冇得撳噶啦。佢哋已經咬緊牙根，佢個部長已經講話到新年前後係到嗰個所謂頂端。佢大概琴日聽部長講，佢哋話大概有2200多宗。但個好處咧，就因為佢打咗咁多市民啊嘛，所以佢得三個人係需要氧氣喎。你諗下，2000多人得三個需要氧氣。咁需要個氧氣咧，都係得兩三日就可以甩嘅，咁就證明你打針真係有效咯。 OK， 係咪啊？ 嗱，教授，我另外想問頭先小朋友嗰個嘅傳播，頭先都話美國見到有啲死亡率又高咗啦，住院率又高咗啦。咁而家咧，起碼譬如11歲以下嘅小朋友喺香港咧，就要再傾啦，係咪打科興都？ 係啊，我哋會咁盡快啦，嚟緊呢幾日就一定用唔同嘅方法嚟即係容許可以將佢下調到5歲或者3歲。 我個問題就係因為起碼都有一段空窗期，而啲學生又繼續係翻學，冇話係暫停面授課嘅，嗰、那個危機其實有幾大咧？喺而家呢個情況。 OK， 嗱，中學生咧，我今日睇翻個數據咧，其實就去到78% 噶啦。咁一個月前啱啱話俾科興可以俾啲中學生打咧，就71到啦，即係都因為嗰個政策咧，就已經有加咗大概7%，係唔錯嘅。咁中學生佢嗰個爆發嗰、那個。危機咧就冇小學咁高啦，因為小學基本上冇打過啦嚇，咁所以中學生個紀律又會，我覺得啦嚇，應該好過小學生，我諗啊嚇，因為佢哋係比較年長啦，咁亦明白呢個事情係點樣。我唔係話小學生紀律唔好，咁但係當然呢個小學生嘅爆發，如果真係有 Omicron 喺即係小學度爆發啦，咁呢個一定會引致小學要停課噶啦，呢個真冇得好講。咁但係而家未啊嘛。咁所以嗰個停課當然你要幾日嚟籌謀，咁如果你第一個息怒話咁都守唔住，咁你咪要停囉，冇辦法㗎啦。咁但係而家暫時未去到呢一步，咁所以其實就有個心理嘅預期啦，我覺得即係所有嘅嘢呢，即係盡據要唔好失咗嗰個所謂方寸，應該進退有據，有據嘅即係有嗰個原因點解要做。咁琴日點解突然間要收緊，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不是個人，原來這麼多個傳播鏈，那當然要收緊了。因為我昨天給電台訪問的時候還未知道有4-5個，尤其是那個即另外一個機組人員這樣傳出去，去到第四，我想第5波都有的了，即第5代都應該有的了，只不過你還未找到這樣解釋。 因為成日譬如話第三針，啲專家都建議，譬如打伏必泰嗰個抗體水平會高啲啦。咁就算頭先講到話兒童可以遲啲，可能3歲或者5歲都可以打針，都係講緊打科興啫喎。 係啊， 亦都唔係打伏必泰。呢一個對於防 Omicron 嚟講，可以防到幾多，有幾大幫助？ 其實咧，我已經講咗好多次，不過唔知點解嗰個信息係出唔到去。其實而家打針嗰個用意唔係防感染，係 防重 症。好、多人都未明，我已經講咗差唔多半年 嘅 啦。不過而家開始有啲同事都話：，唔係防感染，係防重症，我都好開心。因為如果仲係有一種謬誤嘅觀點係防感染咧，你會打擊市民對疫苗嗰個信心。因為我仲聽到啲什麼打唔打都感染啦，算啦。佢唔明嘅，你未打針， 感染你会死亡的几率是高十几二十倍，尤其是老人家，我不知道高几多倍，可能仲多咁样，是要防重症。咁而家好清楚明白，抗体你就打三针伏必泰呢，其实两个月之后已经跌到冇，即系冇晒踪影啦，一样会感染。所以你会见到哇，点解啲基础人员打两针三针照感染，就係咁嘅道理囉。但係佢会防到重症，即係个 T 細胞，我已经讲好多次。咁科兴俾即係打完之后呢，个 T 細胞嗰个反应系同伏必泰系不相伯仲，甚至乎在某个程度上仲好，因为佢系成粒病毒嚟嘅，咁所以佢个 T 細胞个反应咧，唔系净系对呢个叫激蛋白啦，叫 S 蛋白啦，仲有对呢个 N 蛋白啊、M 蛋白，我哋真系仲未明究竟科兴防止呢个重症系点样样，所以我同啲市民啊、传媒都讲，你唔好理啦，你拣一只你自己啱啱心水就打落去咧，唔好再谂边只好过边只。如果再是用咁样嘅对比嚟讲咧，系对整个公共卫生嘅防疫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啲市民就会犹豫啦，我又想打呢、這个，但我又唔想打呢、這个，但专家又要打呢、這、一个。咁所以我由头到尾咧都系俾市民去选择。咁其实而家好多人打咗两针伏必泰之后，觉得好唔舒服，问我可唔可以打科兴，咁咪照打咯。咁佢话专家讲打完之后个抗体高啲，总之你安心嘅就打落去啦，你安心打第三针。伏必泰咪打咯， okay， 你唔安心咪打科兴咯。打咗科兴，你个 T 細胞应该照计下，嗰个 T 又会更加强化，亦都会有少少嘅跳跃，咁冇咁高嘅点啫。你打完第三针伏必泰，已经好多证据知道你打完针之后会维持得两个月到嘅啫，就差唔多去到冇得再预防 Omicron。Omicron 系同 Delta 嘅唔同咧，就有 Omicron 嘅出现咧，就使到伏必泰同埋科兴喺呢个抗体嗰个保护咧。是拉近了很多 ，Delta 咧就肯定这个伏必泰是强很多啦，同埋佢会即系个保护力是强很多。而家咧，因为 Omicron 嘅出现咧好诡调嘅，就使到呢两只疫苗一个好新嘅平台， okay。 一个好旧平台咧，将佢喺对呢一个抗体嘅预防力咧系拉近咗。 OK， 嗱，教授打断你一阵，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龙翔道车辆着火，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慢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继续问下刘宇龙教授啦，而家喺追踪个案方面，之前喺望月楼啦，大家就觉得追踪嗰个过程好似太慢，咁有冇需要即加快成个追踪嘅方法啊、渠道啊，或者有啲用一个实名追踪等等？你自己点睇啊？呢个追踪方面， 嗱，咁呢个咧就系针冇两头利嘅。咁当然我知道香港嘅市民好着重私隐啦，着重好多自己嘅即系希望有个中央系统系去追踪到佢去做啲咩事情啦，去到边一度啦。咁所以我谂整个社会就要有一个决定咯。究竟你希望系要好快？如果好快咧，一定要实名咯，你一定要追踪啦。你所有啲实体嘅数据要喺一个中央系统度处理到，咁你就会可以极快。就可以找到譬如個200個食客在哪裡，就不是靠現在就是用其他啲所謂周邊的線索再去追，咁用周邊的線索永遠都冇一個實名一個實質的人的名字或者呢個一個身份證號碼，即刻就找到你在哪裡。咁呢個真係要個社會去決定究竟你想邊一樣嘢。 嗯，另外之前政府都话有諗过话二月底推呢个疫苗气泡，咁包括喺啲食肆啊、健身中心嗰度，咁就即係可能员工都要至少打一支疫苗啊，顾客都要最少打一支疫苗先可以入到呢啲处所啦。你觉得喺嗰个范围上面有冇需要再阔啲？有啲提到我见到啲专家提到话一啲交通工具或者公园都要打咗针先入得去喎，等等，点睇啊呢个？ 我就咁觉得咁啦，即係冇嘢话一定绝对啱或者唔啱嘅，但系我谂所有嘅政策咧推行嗰阵时，一定要照顾到市民个接受程度啦，同埋唔好一刀切啦，要循序渐进啦，呢啲就个大原则嚟嘅。咁你见到某啲国家而家直情要立法去做一啲头先你讲嗰啲事情，个反弹系极大嘅。咁我觉得咧就系我哋大家坐一条船咧。應該是有傾有講，但是有時去到好似昨日咁 ，Omicron 已經有第四、第五代，亦可能唔知第五定第六代啦，我真係好驚。咁國家要盡快，唔可以再猶豫等等咁樣。咁至於你話去到公園啊嗰啲，咁你咪睇個好處係多幾多咯？會唔會多5%、2%？嗰個仲可以估算嘅。我覺得做咗第一步先啦。咁而家最集中火力去將嗰啲老人家一針都未打嗰啲推上去，嗰、那個。你的得着就是最高的了，即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80岁以上，真的推到好像新加坡是95%。